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67节：好人获财。68了，利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。我们今天读这个四句，这些故事在现代的社会是非常普遍啊，在佛门里面也常常见到啊，好人获财，这个注解里头注的很多。诸位自己可以做参考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就是不知道珍惜物力，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开发中富裕的社会里，没有过过苦的日子，不知道财务的艰难，那么也没有人教导你。这个事情是最折服的。学佛的人多少啊有一点概念，所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我们这一生所受用的都是过去所修集的福报，福报毕竟是有限的，如果不懂得惜福，任意的糟蹋，随便的滥用，你的福报就会提早啊耗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啊，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得到，年岁老了之后受贫穷的困苦，实在讲他晚年呢应当享福，不应当受这个苦报啊。为什么受了苦报呢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把福报耗尽了啊，所以到年老的时候求别人救济啊。现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国家照顾老人福利啊，有些地方做得很好，实在讲这是治标啊，不是治本啊。如何从根本上照顾老人福利呢？从小教他惜福，教他节俭，这个道理几乎所有宗教里头都说到。啊，要节俭，要惜福，要造福啊！你年老的时候，你才有福报啊！ 你的财用不会缺乏，你会有很多年轻人照顾你。这个里头的因果我们要清楚啊。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照顾老人，自己老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，因缘果报嘛。我们肯用财力帮助别人，自己年老衰老的时候也会有人以财力帮助你，回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尤其是这个道场常住屋，经论里头佛说的太多太多了啊，不知道爱惜常住屋，这福比普通啊要超过很多很多倍啊。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，什么样的重罪佛都有办法帮助你。唯独偷盗常住屋，设防一切诸佛都没有办法救你，没有办法帮助你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偷盗啊，那些屋有主啊，你偷到一个人的，你将来还一个人，这个债好还呢，不难啊。如果这个人宽宏大量说免了，你就没事了啊。如果是个团体，那么这个财物啊就属于整个团体所共有的，你要偷盗他的物品呢，那你欠的债可麻烦了，这个团体有多少人都是你的债主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于公共设施要加倍的爱护，功德最大了啊。如果这是一个城市的设施公共设施，你要偷盗了借罪，这一个城市的市民都是你的债主。如果是国家的设施更麻烦了，你要偷盗的时候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那都是你的债主啊。像中国是个大国，人口十几亿，你要偷盗国家的这些设施的话，那么你的债主就有十几亿啊，还不清啊。但是十几亿人呢还是有数量的，佛还菩萨还是能帮得上忙，还是能救你。寺院常住屋啊，佛不能救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寺院常住屋是通十方三世的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这个戒罪也是无量无边，所以是地狱果报啊。啊，我看到居士林跟净宗学会这边常常贴着地藏经上的一段话，警惕大家了，常住屋千万不可以侵犯啊。这个警惕做得好啊，许多人疏忽掉了。未常住戒神，这个福报都不可思议，浪费常住啊。 这幅同样也不可思议。这个我们要懂啊。养成节俭的习惯。养成爱惜人力物力的习惯。这个人就有福了。底下一句，利人骨肉，这个造业，现在这个社会离婚率非常之高，还有许多律师专门帮助人离婚的，就犯这个罪啊。国报不好啊，将来他的国报是妻离子散啊，造什么样的因必定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挑拨是非啊，破坏人的家庭，破坏一个团体。佛法里面无逆罪里头破活活生啊，这三句与这个都有密切的关联啊！别人所爱的，你在旁边看到嫉妒啊，不择手段去建立、去破坏，帮助人为非作歹。古德教我们：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这个助人为非是成人之恶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大恶，果报都在地狱啊。地狱也很复杂，里面受苦种类不一样，时间长短不相同，看他造作罪业的轻重。如果他的破坏啊，无论是一个家庭，是一个团体，看他的影响面，如果影响面大，影响的时间久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看破坏的是什么人啊？他这个人对社会、对众生影响的大小，影响的久远。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，世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啊，两个说法立身的比丘，受到别人的嫉妒，啊，事出事发了，这些事情我们常见。你有好事情，啊，出家人讲经说法，如果法缘很深，啊，听众很多，啊，再有皈依的多，供养的多，嫉妒就更多了。啊，想种种方法来破坏，啊，让这些听众 被法师丧失信心，破坏这个道场，这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果报在阿鼻地狱啊。地狱里面感受时间长短跟我们人间时间不一样啊，现在人所谓的时差了啊。佛说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算，他都在地狱1800万年，而实际上他在地狱里面感受那个时间是无量劫。我们常讲啊，度日如年呐。啊，所以造作罪业很容易啊。时间很短暂呐。啊，挑拨是非也。几分钟几个小时啊，就能把人家非常好的关系破坏了。造口业啊，三业里面口业最容易犯，不知道这个罪过的轻重。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善护三业，把口业放在第一啊，第一句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啊，别人没有这个过失，你造作是无根的谣言啊，破坏别人，罪过极重啊！纵然别人有过失，你知道真的过失吗？他真有过失吗？菩萨善知识戒淫众生，方便多门的。归云无二路啊！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甘露猴王，那我们看起来这个人过失啊，嗔恨心那么大啊，严重的刑罚对待众生呢、啊。他是菩萨，他用那种手段呢度那一类的众生，我们凡夫哪里晓得，看到哦那是过失啊。圣热婆罗门的愚痴啊，法索密度女的贪爱啊，这个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菩萨用贪嗔痴用这个方法，人家度众生啊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法眼呢，看不出菩萨的用意啊，随便造作口业，随便的恶意批评。建立众生，造无量无边罪业啊！所以佛在经上劝我们呢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的果位，见思烦恼没断，决定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 不要相信自己的看法，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啊，真正的是非善恶，我们没有办法明了啊。我们看到外面的形象啊，我们不知道人家的用意。啊，那学佛的人要用什么方法处世待人接物呢？啊，没有这个能力看到人行恶事，我们或者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正确的啊，所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原则我们要记住啊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啊，他行的是善法，与社会与众生有正面影响的，我们不妨赞叹。他行的是恶法，好像对社会对众生有负面影响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，不赞叹，礼敬而不赞叹。佛教给我们这个态度，我们要学会啊。所以善财童子，你看参访善知识，对于圣热婆罗门、甘露火王啊，这些人好像做的是负面，他有礼敬，他没有赞叹，教给我们了。示现给我们看的，他们所作所为诸佛如来赞叹，手法高明啊，这个就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啊，他用的手段好像是非法，用意非常好，效果非常好。他能叫人在苦难当中觉悟回头啊，给他苦受啊。这个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，凡夫不但做不到，我们想都想不到。众生根性不一样，习气不相同，所以菩萨戒引众生的方式也就不一样，手段也就不相同。他可以做，我们不能做啊。基督教里面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我们佛法里头就看得很清楚，待众生苦布施啊，待众生苦供养啊，那个害耶稣的人，判他刑的人，执行刑法的人，我们看到这是恶人呐。 佛菩萨看到他是善人，我们怎么会懂呢？没有一个不是善人。正如同我们在经典上念到啊，割礼王割戒忍辱仙人的身体一样，那比耶稣钉十字架还要残酷啊！耶稣钉十字架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啊，四个钉子钉在十字架而已。忍辱仙人被割礼王用刀一片一片割，割死啊，凌迟处死，比耶稣那个还要残酷啊！忍辱仙人成佛了，啊，忍辱仙人发愿，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他。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啊，割礼王是什么人呢？佛的第一个得度的弟子，乔陈如尊者，菩萨示现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啊，没有割礼王这个缘，菩萨忍辱波罗蜜就不能圆满。啊，他是帮助菩萨成就圆满波罗蜜，这大功德一件呢。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？事出世间，诸法无量因缘，理太深了，事情太复杂了，不是我们凡夫智慧能理解的啊！所以我们信奉佛陀的教诲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决定远离一切恶业。积功累德，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，这些事情别人做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他是不是在度众生，我们自己是凡夫，决定不能造啊！我们要造作彼堕地狱啊，这是千万呢要记住的啊。这个注解内容非常丰富啊，诸位自己去读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